看起来这玩意儿就是迷信， 封建迷信。 对呀、啊，就是念大经。你请他干嘛呢？ 说的是啊， 可是不过就有俩钱折腾吧。 就是啊 ，可有一样也得念。 哦， 一般的主啊，请不起四棚。 哦，请不起。 和尚老道念七七四十九天，来今临时再昏再拿钱，这多少钱呢？ 不用，对他没有钱，那就别念了。 啊、他有主意啊。 他呢， 请就师傅经。 哦，什么叫师傅经啊？ 咱们天津有 啊，是啊， 北京都没有。 哦，这师傅经是 就是业余和尚。 不听啊。这和尚还有业余的呀？ 这干嘛都有，做小买卖的。 哦，那都干什么的呢？ 卖粉皮的， 嗯， 卖果仁的， 呀， 卖花盆的， 嗯， 卖金鱼的， 呀哈， 知凉席的， 嗯， 就干这个的。 哦，是啊， 有了就念去。 哦，要没有呢？ 没有该干嘛干嘛去。 哦，这个， 哎， 和尚那能念得好吗？嗯。 师傅经能说里边有不会的吗？ 啊啊， 大部分是滥竽充数。 哦，是啊， 但是有一样标准 啊，是 那个法器都得拿得起来。 哎，那是 挂鼓啊、云锣啊、大镲呀、凹钹啊，都得会敲。 对呀、啊，那要打不起点儿是不行。 可有一样啊， 嗯， 净出笑话， 还出笑话 啊。这个是过去啊，有这么一句、死了人三天， 嗯， 就送路。 哎，对。接完了三就送路， 哎，那个孝子在地跪着， 对， 这有一个风筒， 哦，就是拿那黄纸叠的， 哎，四方腿儿那么高， 哎，是是， 哎，够时候那个孝子呢， 嗯， 托那个盘子， 是是， 盘上面搁着这个 啊、 那一拿洋火这么一点， 着了， 砰， 哦， 砰一下，怎么回事 啊？原因 那个气儿， 哦，对呀、啊，它是一个桶着一口气儿。砰！这表示 人呢上天了， 哦、是啊， 天！ 哎，你看这玩意儿， 我跟你说回笑话啊！ 啊， 风筒都好了， 嗯，是 管这个事儿的上厕所了， 哦，这没人管了， 没小孩儿， 嗯， 小孩儿这玩意儿挺好玩啊， 啊， 正放炮， 哦，小鞭炮， 拿小炮， 嗯， 一看没人。扔里头了， 哦，给捂里边了， 不知道那会儿 是啊， 在这点呢，点 呼。 没砰，到炮那儿呼，叭 呀哈， 响了一下， 是是， 这个孝子不跪下，站起来了，抡圆给那张木匠那个，炸帽来一大嘴巴，好家伙，你缺德了，你缺德了， 嗯， 我为您请来嘛，叫我爸爸省钱 啊，对呀、啊， 你倒不错， 是 为我爸爸抢地了， 抢地。 这是迷信不迷信？ 看起来真是迷信、 哎、念这个师傅经， 嗯， 我念这经，我念这个。 哦， 念回师傅经， 你还能念？ 你别闲着，你也帮忙。 这么样， 你来陪坐， 我就那陪坐。 哎， 跟你一块儿，咱们也就是我，也就瞎哼哼。 哎，对对对， 您、 就听这个师傅经热闹劲儿。 是是， 过去请他们也挺热闹。 哎， 去的人特别多 啊。 首先他带一个那叫那叫大帽 啊，大帽戴的是 就是五张帕子牌， 没听说过呀，那叫五佛冠， 我就戴， 现在也没有， 我这有啊， 哎呦，你还真有， 咱戴上 啊，你看看明白得您就坐这儿说念 这一化上妆啊， 我坐在旁边呢， 就陪坐。 哎，是个陪坐。 哎，你看， 给您敲着个墨轮什么的。 哎 哎，看一看您呢啊， 听着像不像？ 哎，是是， 有点意思。 哎，这桌上摆的都有， 五供蜡签 啊。 闷灯、 香炉， 一小碟小馒头， 哦，那小馒头， 那是碗讷狗村的喂讷狗的， 哦，是啊， 还一碗凉水， 哦，那叫净水， 净水，一念， 哦，是， 坐在那儿 啊， 双手合十，打上问心， 哦， 这下的， 这俩手呢， 合十， 哦， 聚魂铃啊， 哦，还聚魂铃， 先拿起一脚， 试试，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嗯。 一浪沙一轰轰浪，嘿嘿，大